京房受益良人教延寿，延寿云常从孟喜问义，会喜死，房以为延寿义及孟氏学。翟牧白生不肯，皆曰非也。至成帝时，刘向教书，考义说，以为朱义家说皆祖田和、杨叔元、丁将军，大义略同，为经世为义，当教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托之孟氏，不相与同。房以明灾义德性，为时贤所赠诸，自有传。房受东海殷家、河东姚平、河南盛弘，皆为郎博士，由是亦有经世之学。